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下面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风3到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30%。那么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高压的控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另外风寒气象指数呢是这样的，今天的气温在-1度到-10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6，感觉十分寒冷。那么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最新的路况。目前东五环化工桥到大黄庄桥、平房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方向，以及化工桥到大洋房桥内环方向车流量比较集中，行驶缓慢。东二环的金宝街东口以南的路段，南向北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请后车注意避让。以上路况信息来自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昨儿我们聊的是王府井，今儿我们说说雪花飘。 我以为你今儿要说大栅栏。 不过说到这个雪花飘 啊，说了好几期节目了， 人家别的地儿 就是不飘， 估计人别地儿都飘飘这么些日子了，咱这一直不飘。今儿个这天儿啊，你看刚才我报天气啊，又没戏了。 哎呀，俗话说冷在三九啊，这三九呢已经进入第二天了吧？ 哎， 是这个气温是蹭蹭的往下降，但是这个天空上的雪呢，就是迟迟的不落。 哎，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哎，老是晴空万里。里的哈，阳光明媚的，其实也挺好啊。今天其实我刚才还没有说一个指数，叫晒太阳指数啊。其实今天这个晒太阳指数是挺好的，这个是3啊，中午前后特别适合于在户外晒太阳。不过您得找个南墙根儿，这样呢可以背风啊。 太阳归太阳啊，不过对于北方人来说呢，到了冬天它不下几场透透的雪，感觉总是那么不太对哈。 哎，还是盼着这个啊。 对，据统计啊，北京已经是连续应该是80天了。 火 对没有有效降水了，而且呢，气象部门呢也是分析了一下，预计未来半个月内。还是没有全市性的降水，可能山区那边会零星的下点小雪啊， 哎， 所以有可能呢，北京连续没有降水的时间呢，会超过100天呐。 这个也有点创纪录了吧？ 差不离吧。嗯，咱们北京啊，常年的初雪日啊是11月29号。 哎， 当然就是每年下雪的那个日子呢，它的差别也很大。 对，我记得有一年11月3号还是几号就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雪。 对， 啊、 就是算一下吧，说进入21世纪以来，初雪仅在2004年这一年。准时到来， 哎、 来的最早的呢是09年，当时11月1号就下了初雪了。 一、哦、号， 哎，来的最晚的是2010年，2月10号才姗姗来迟， 哎、就赶了个小尾巴。 对，还有过，我记得就是3月份，将近4月份还下雪， 那是倒春寒 啊、哦。好吧，要是6月飘雪呢？ 这都转过年来了都， 那得多大冤呢，是吧？ 哎、天哪！ 不管怎么样吧，我们也是期待着北京这场雪，我们就。嗯，等着他，我们就等着他，我们看他们什么时候 下。来不来？你来不来？啊，你不来，我们就一直直播。 不来咱也没辙哈。不过倒是挺想问问大家的，如果北京真的下了这场大雪之后啊， 嗯， 您最想干的事儿是什么？ 是吧？ 哎， 我 下完雪之后，您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这个想好了，可以跟我们互动啊。 对，出去玩呢？ 嗯。还是出去玩呢？ 还是出去玩呢？还是堆雪人？ 肯定得出去玩啊！ 好吧，那分享了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互帮互助，你有什么物品需要转让求购，都请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微信公众平台的名称呢，就是我们节目的名称——京城帮帮团。 又想感谢我，持续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开始我们今天的服务。还有听众问怎么能够加入你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 嗯， 其实我们看到您的信息了，这说明您已经成功加入了、 哎、对，您只要发的来这个信息我们能够看到啊，就这个关注搜索然后关注、啊、 嗯，当然我们可以具体说一下啊。 对，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嗯， 这位听众有一个还比较着急的事儿啊。 怎么着呢？ 退休证的照片底色有什么要求吗？ 退休证啊， 对，就是咱们不是经常会办各种证件吗、 嗯、 它有些是有要求的，比如说你得是白底儿的，有些得是 蓝的，好一般都是 蓝的 白底儿的 啊，有的你像结婚照它得是红的，是吧？ 啊， 人家就想问一下，说退休证的那个照片底色有什么要求吗？ 结婚照还要求有颜色？ 那个背景不一般都是红色的吗？ 是吗？啊、 哦，你这个 忘了， 日子离得久了是吧？ 是吧？这 回家把你们家证找出来 看、啊。 好几十年以前的事儿了。 好吧，也许有要求，也许没要求，反正有一些签证的那个是有要求的。 对对对，一般的都是白底儿啊、 嗯。 现在啊，现在我记得有一度有一些要求蓝底儿啊。 好吧， 怎么样的啊？ 看看问问大家啊，哪位刚刚办过退休证？ 嗯、 您那个相片那个底色有什么要求？ 对， 是蓝的，是白的，还是什么其他要求啊？他是东城区的朋友， 嗯、 谢谢了。 是，现在把这个洗相片的技术啊，这个是跟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哎，您只要有一个这个白底儿的这个证件照啊，这个您想把那个底儿变成背景变成什么颜色都能变。但是呢，有一种情况下，就是有时候可能会，你比如说你穿个蓝衣服要变成蓝底儿的话，它会顺色儿 啊。 对，反正大概就是这么的一个情况吧。嗯， 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其他的问题啊。 好，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啊，说这大冬天的呀，我想洗羽绒服， 嗯， 有没有快速把它弄干的方法？这个恐怕呢，您就得上洗衣店去干洗、 哦、 是吧？这是最快的，我觉得。 但是大家总是觉得那个干洗 又怕花钱是吧？ 也不是怕花钱， 在家里 觉得它洗不干净 是吧？ 因为什么东西好像就是你过了水之后啊，弄点洗衣液你泡过之后你才踏实，觉得嗯， 但是 洗干净了。 但是咱们说啊，因为这个拿水洗其实不是唯一的把东西洗干净的方法， 嗯 啊，这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可能比您拿水洗更干净。咱就说如果在家里水洗了以后，怎么能够快速的让它干了？ 反正一般情况下咱们让衣服快速干的方法就是拿吹风机吹嘛。 那你都这么大个羽绒服，你这个太费劲了。 对，你问问大家啊，有什么好的什么窍门没有啊？ 而且这羽绒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里边那个羽绒是吧？你可以让它快速干了，但是干了以后它板在一块儿。板结了，那也不行啊！ 一边敲打着，一边拍着，一边吹呗。 呵，好家伙！ 再来看下面啊，这是硬货啊！ 哎， 这戴了个金项链 啊！ 我戴了个金项链， 是啊、 但是这脖子怎么有一圈黑呀、 啊？我戴完金项链，脖子上有一圈黑啊、哎！ 好像还不止你有这种情况， 是吧？ 曾经我在就是网上啊也看到过，就有人提过这类似这样的问题啊。 反正两种情况，我觉得啊。一种情况就是您脖子有问题，再一个就是项链有问题。 要么就是您这不是纯金的，是吧？ 是 可能是其他含量的 是 吧？是 吧？有可能镀金啊，或者说怎么样的啊？再有一个就是可能确实有一朋友皮肤他 敏感， 比较敏感， 嗯， 他跟这个金属，他是吧？就是你看有些女同志，她就必须得戴纯金的，啊，或者纯银的，或者是白金的都行，但是一旦戴那种合金的。是吧？这个或者镀金的，他就过敏， 好 吧，这是有可能的。 那也问问大家啊，特别是戴金项链的朋友， 哎， 你有没有过出现类似的情况？然后是因为什么啊造成的？ 反正不希望是第二种情况。 嗯、 这个好家伙，金项链不少钱呢，万一要是一是吧，不是真的，那多 out 啊！ 一般去靠谱的地方买、 嗯、 这个倒不是大问题啊， 没错。 好，下面这话题也是硬货啊， 怎么着， 刚才说的金项链，下面我们说点横菜。 是什么横菜？ 这位说我买了点牛肉馅儿， 哦， 就想做门钉肉饼。 嚯、 哦、过去呢我做过，但是呢、嗯、做完之后啊觉得不够香，那个厚度不够、 嗯、 想问问帮友哪位会做门钉肉饼。 嗯， 门钉肉饼、啊、 门钉肉饼关键是做出来它得像个门钉。 就是方的那个吧，厚厚的，里面 方的， 形状有点方吧， 还是圆的？你见过谁家的门钉是方的呀？ 好吧，因为网上看那个、哎、我记得我们以前那个就是那个小街口那儿有一家， 就像一个大棋子儿 啊，对，反正挺厚的、 哎、有一定的厚度啊， 厚的， 是圆的，不像咱们那个普通的馅饼它是扁圆啊，它是一个这个有高度的圆啊。这个门钉肉饼怎么做能做得更香，是这意思吧？ 嗯，它应该就是做得像馅儿饼，不像门钉肉饼，因为门钉肉饼够厚。得够厚啊、 哎、不够厚。 问问大家伙啊、嗯、是什么情况啊。 好， 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是今天上午、嗯、 啊，在高米店，高米店在哪儿啊？南高米店南还是高贝店南？高米店南 好像是有个地儿叫高米店、 啊、地铁口附近， 嗯， 也没说是几号线、嗯啊，就是在地铁口附近的高米店南地铁口附近的公交站那儿捡着一个身份证，身份证丢了，有时候 挺麻烦的。是一个女孩子的，姓郭、 啊、 然后我看了一下啊、 哦、 她给发了个图片吧，是1988年出生的、 嗯、 而且还快过生日了。 好，那这位朋友呢， 是大兴区的、 哎、对、 哦、 这位朋友留下了联系方式啊，这个是13383316 7393，13383637393。 估计这个不会那么巧、 啊、 这位姓郭的姑娘会听节目哈、啊、但是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捡到这样的证件呢，我们都是告诉大家，对，送到 派出所啊， 或者是您小区居委会， 居委会 他们也会转交的。 对、 嗯， 就是最后都到派出所那儿啊，他根据这个身份的信息，哎，这个上网啊一核查，就能找到这位朋友的联系方式。 嗯， 你看我有一次钱包丢了啊，被人家这个好心人捡着，就交到派出所了。我这个钱包里头呢，就有一个还不是我的身份证，是那个医保卡。那个医保卡上有我的，实际上就是跟身份证号一样的那个号码，然后呢派出所就通过这个身份证号就查到了我的信息，然后打电话，喂，你是刘继彤吗？哦，是啊， 我是警察， 我是什么什么派出所啊， 来一趟， 你过来一趟。当时吓得我 心里 直跳，后来 来了就知道了、 哎、人家没你那么矫情， 上门逮你就不错了、 哎、您是不是丢了一个钱包啊？我说啊，真是一看钱包没了啊。 好吧，不管怎么样啊，谢谢这位、听众朋友 好心人啊， 对对对、 嗯，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发了一个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他说我在上班的路上啊，意外受伤了，这属不属于工伤？说单位应不应该负责？还提到了关于加班的问题啊，因 因为法律问题相对来说都比较专业。刚好明天我们会请李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所以也是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 嗯， 如果你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啊，想咨询，不管是其他方面的还是房产方面的啊，您可以提前做个准备。明天呢，我们直播的时候呢发过来，请李律师呢给我们解释一下。至于您这个问题呢，我们之前好像有听众问到过。 嗯， 律师说到的意思就是得看具体情况。您说上班路上就是上班路上吗？ 哎，这个也需要一个相关的证明啊，尤其是比如说真的是意外受伤了，你比如说你就医是吧，你得先去医院吧，去医院你有一个就医的证明是吧，你在几点几分挂的号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哎，医生那儿肯定就会有一个证明。 嗯， 我是这么理解啊，这个我是可以证明我是在上班路上受伤的。 你是倒在了直播间里 没有那么惨吧 好，大家都特别的积极，这个发来了跟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嗯，如果北京下了大雪，您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 我跟你说，甭说下大雪，我跟你说下点雪花就得有人窜到街上就欢蹦乱跳 了。哦，但是雪花飘，它有的时候它落地上它就湿了，它形成不了那种厚厚的可以堆雪人打雪仗的感觉呀。 反正这温度，我估计落下来化不了。 这位说，如果北京下雪的话，我第一时间就去北京那胡同。 嗯， 去拍雪景去，专门去拍北京的古建筑。 哎， 白雪覆盖在上，那些 红 墙 壁 瓦上，确实是非常的美啊。 是，好多人啊，这个下雪的时候都去景山啊，爬到那个景山那最高的那个亭子上的 拍故宫是吧？ 哎，然后从这个那个角度去拍故宫的那个屋顶啊， 行， 非常有艺术感。 如果真的下了这场大雪，回头咱们相片 PK 一下哈。 嚯嚯， 这位说北京如果来场大雪的话呀，我特别想去香山顶上看看大雪纷飞的美景。哎呀，只是可惜啊，这个愿望不大会实现了，因为我现在关节不好了， 嗯， 也不能爬山了。 哎， 冬天缆车开吗？ 对。 香山那个缆车， 我都没有冬天去过，不知道。 哦，那大家也得说一下，因为那个香山不是有缆车可以直接坐缆车上去吗？ 嗯， 如果说冬天也开的话，下雪也开的话，那这个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如果光是下雪的话，恐怕我觉得还有开的可能啊。要是刮大风的话，恐怕开的这个机会就少了。 好吧，嗯，我也是有日子没去过香山了。 这位朋友啊，这个说的比较幽默啊，说大雪已经到咱们北京边上了。正办理相关的进城手续的，您还得稍微的等一等，是吧？这个，我知道，你想，你要比如说你外地朋友开车来北京的话，你是不是你还得办个进京证什么的呢？对不对？咱是不是这大雪也得办个进京证？这当然这是一种开玩笑的说法，确实咱们周边的好多地方都已经下雪了，这个也让这个北京的朋友都特别的，他觉得，哎，为什么不来呢？为什么不来呢？也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啊，这个特别高兴的问，哎呀，我们这都下雪了，你们北京下了没有啊？这会儿就让我们自己觉得有点好像特不好意思的那种。 不过话也是两说，有的时候你想，下雪是我们所期盼着啊，空气可以湿润一些，病毒也都被冻死了。但是真的到路面上赶上那些开车的朋友来说，行动不便的朋友来说，其实也挺麻烦的。 没错。 好了，我们有些问题呢，等待大家的回复啊。那我们关注一组物品转让和求购的信息。来看看这位听众，他呢想转让的是美的牌的搅拌破壁料理机，型号是 BL151111。说全新的啊， 嗯， 说我在这个网上看，还有这个电器商店里看，原价是1599呢。 哎， 我这是新的，现在呢打算550块钱出手。 这是相当于多少？三折。 嗯，差不多吧。他说我就开箱试用了一下，说哟，动力还挺足的， 嗯， 属于那种高效破壁，而且操作很方便。 哎， 嗯，他是在西四环附近啊，电话是13621372200，13621372200。 好，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全新的没拆封的小白熊消毒锅，啊，这个消毒烘干一体，原价289，现价呢190转让啊，190块钱，可以消毒奶瓶、玩具等婴幼儿物品，是和家里人买重复了啊。现在呢，想要转让出去，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在西南四环勘丹桥附近啊，电话呢是15901101577，15901101577，找李女士。 这是一小白熊消毒锅、啊、 哎， 我还惦记昨儿那只大老虎呢。 大老虎 记得吗、 哦、那个玩具大老虎， 将近一米长的一个玩具毛绒大老虎、啊、 那这大老虎搁不进这消毒锅消毒。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就是求购走了啊，因为它是转让的嘛、 哎、对对对， 回头给我们个反馈啊。 嗯，好。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轮椅，说一回都没使过、 哦、 打算300出手啊。 嗯， 电话是1361113853 1361113853。 好啊，咱们有一位80多岁的咱帮团的老大姐啊，昨天给我打电话说，我呀，我发了一条那个转让的信息，说我家里头最近装修，有些东西啊想转让出去，绝对不是破东西啊，都是这个八九成新的。这个如果有哪些朋友想要呢，这个可以啊，这个一块儿联系商量商量啊。最有代表性的，它是有一个九成新的红外脉冲的这个叫脚炉啊，应该是，我觉得是应该暖脚的那种吧。啊，红外脉冲的，原价呢是500块钱，现在啊50块钱就给转让出去，说对那个中老年人小腿和脚凉啊，那个作用是非常好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啊，这个咱就在这儿不一一的说了。如果有朋友想要了解他转让的这些东西的信息呢，您就直接和咱们这位老大姐联系，他的电话呢是1369335-5401。1369335-540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想转让的是宜家的落地灯、 嗯、 还有台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跟他联系，他在农展馆，电话是1312159-3464 1312159-3464。 啊，这位朋友呢是刚从网上买了一个奥美电盘天然气灶啊，由于原来的有一个灶眼坏了呢，我就在网上买了一个，现在呀又找人把原来那个修好了，所以新买的这个呢用不上了，我想转让出去，全新的还没打开包装呢，160块钱的价格转让，如果有需要的朋友请和他联系，东西在石景山古城，电话是1352225-0070 1352225-0070。 嗯，这位朋友呢想转让的是奥利王牌的拉杆箱，是海蓝色的，有80成新，这尺寸呢是60×40×28厘米的，原价是256，现在呢打算70块钱出手，这个价格还可以商量，电话是1364100-17271364100-1727。 好，这位帮友呢说是帮着街坊转上一个全新的带釉的砂锅啊，直径呢是25厘米，50块钱转让，电话是6493-9248 6493-9248。 嗯 啊，这看这电话号码应该是在那个亚运村那一带。 好，刚刚不有人在这个高米店附近吗？ 嗯， 人大刘说了，高米店有这地儿啊、 哦、 在哪儿呢？在京开高速红星桥附近的大兴区。 哎 哎， 这个是高米店啊。 对，高米店是高米店，高碑店是高碑店啊、 嗯、 都是高。 一个在南边，一个在东边。 对，都姓高啊。 哎， 好，这位听众啊说，特别不好意思，我昨儿呢转一床垫，那床垫我还记得还不错、嗯、但是他把电话写错了。 嗨， 今天还有几位听众问呢，说昨天是不是有个电话写错了，我说打怎么没有回复啊，还行，您打没回复，就怕您这号写错写成人家的了。 对，我记得 能系统他们家还行。 好嘛，我记得前些日子还有一个求购棉袄的这个朋友也把电话号码写错了。 对，所以大家在编辑完信息之后啊，就是检查一下啊，您说您有的错别字写错了，错了我们能看出来帮您改了，但是电话我们可没法帮您改，您是怎么发的我们就给您怎么念出来， 对， 念错了您这东西可能就有日子得砸手里了啊。 嗯， 好，那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电话啊，他、 哎、 昨天转的就是那个宜家高级双人床垫，有独立弹簧的，两边睡觉翻身呢也互相不影响，买了之后也没怎么用啊，基本就没用，电话是1851070-1189 1851070-1189。 好啊，咱们再看看其他的朋友转让的东西，这位朋友呢要转让的是一个折叠式的跑步机啊，最大承重是90公斤，90成新，500元转让啊，有需要的朋友呢自行提货，家住在海淀区，联系电话是1368-318-4641 1368-318-4641。 好，我们来说说这金项链的事儿吧。 嗯， 这位朋友说，我的这个皮肤啊比较敏感，只能戴纯金的。去贵州旅游的时候呢，穿那个苗族服装照个相，脖子上戴个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还挺沉的， 是吧？ 说照完相之后回来，那脖子全都红了，特痒。 哎，这个过敏了，它是红的，为什么那位朋友戴完了它是一圈黑呢？是吧？ 他是戴完金的首饰之后呢， 对，就变 黑 了。 对， 你看我这也发黑，你看我这腕子上啊，有时候出点汗。那不是，因为我戴这个手表的这个表链是纯钢的，然后呢，所以可能它有时候它那个里边会有一点这个 汗液什么 汗，哎，和它一起反应，它可能就这个皮肤这块就会发黑。那不会那项链，反正我们不希望。是这样啊， 对，这位听众呢说，18K 金的项链，除了75%的金之外，偏黄是加了黄铜，偏白是加了白银。 哦， 说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就虽然也叫金项链，但是 它是 K 金 的， 啊， 哎，对，关键是它的材质的问题啊。 好吧。 另外还有听众说，你们刚刚说了半天那门钉啊，就特别像天安门的那个门钉儿， 嚯， 啊，就那种的形状， 哎，对， 人家说的是形状， 形状， 个头肯定没那么大，哪见过那么大钉子呀？ 门钉肉饼啊， 好吧，还有很多听众呢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啊，说下雪之后呢，最想就是站在雪地上打个滚儿， 好吧， 表达了一种心情哈， 没错。 雪呢，下雨不下呢，都阻挡不了我们要回家的心情与急迫啊！这两天有听众问那个买火车票的问题了，也有听众给回复了， 哦， 说我前天啊咨询过买火车票的问题，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啊，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正确的答案是这样的，到代售点买火车票需要提前28天， 哎， 早晨9点开始卖票。他说我掐准的日子，今儿早上去买2月7号的火车票。嘿，您猜怎么着？ 买着了， 代售点关门了。 嗨，这个 说没办法，我这刚跑回家买了3张卧铺，说免不了有一张呢是上铺，上铺可能有些老年人朋友就不太方便了啊。 到时候再换换呗。 对，不管怎么样啊，买着了。就是好事儿， 没错。 祝您一路顺风。 不是，哎，我特纳闷啊，不是代售点关门了吗？他怎么买着的？回家上网买的是吗？ 啊。其实刚才我也没明白他是怎么回事， 对呀， 跑回家怎么就可能是不是在手机上订？ 哎，回家还是在网上买的，应该是啊。 再祝您一次啊，一路平安， 没错。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啊，所以 明儿我们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对，所以我觉得报警这事儿，您去应该去医院，应该到医院开证明，到医院去就医，他所有的这个单据上都会有日期的。 还有就是调用监控的录像，如果需要的话， 这也 特别需要的话， 有点难啊。你说为了一个上班迟到，当然了，如果说真的是伤情比较严重的那种啊，你已经或者说有些交通事故什么的，那肯定是要报警的。 估计是比较严重的，您就摔一跟头，说腿磕青了一下。 但他也算不了工伤， 你也犯不着哈。 对，反正这个东西就是看他的程度啊。 好，我们继续来互帮互助啊，来看看大家求助的有一些新的问题啊。 你看这位朋友吧，他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丈夫啊。但是也可能是好妻子。他说因为老伴儿啊身体不太好，我呢就学习发面蒸饽饽啊，可是两年了，蒸出来那个饽饽呢又硬又梗，还不起发，只能泡着水吃。所以通过这个情况我判断他应该可能是一个好丈夫。 那也不一定吧。 哎呀，说 也许是位阿姨呢。 你说哎呀，说把我憋坏了啊，我用的是标准粉啊，是拿那个老面肥啊，我先发他一晚上，哎，第二天呢我再使点小苏打啊，再醒发一个小时，这还是不行。说而且呢和面的时候你觉得特别的黏，我都搅不动，哎，不知道为什么啊。说这个，但是我又不愿意用那个就是现在那种干酵 母 或者发酵粉去发酵，觉得它里边可能有防腐剂，我这个就想用这种最原始的老方法，哎，来这个做这个发面蒸吧蒸饽饽，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可以指导的，哎，这个一些这个窍门怎么说的，也跟他分享。 嗯，他没有留电话啊， 对不对？ 主要就是那个蒸出来的那个东西啊，特别梗，如硬，不起发。重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是，就是像这种发面的方法，其实最重要的后来都要有一个实检的过程啊，咱们俗称叫实检。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那个就是小苏打是一样的。我小时候我印象那个碱呀，它是一个方块的一个结晶体，是个方块的，要用水用开水把它沏一下，再用那个水往那个发好了的那个面里边要一点一点揉进去。但是那小苏打呢，我记得小时候是那种粉状的，它好像性质是不是不一样啊？这个因为好多年我也没这么做过这个馒头了，所以印象已经不深了。 所以我们就问问经常做馒头的 朋友、没错啊，这个您给说说。 这位听众呢回复了一下关于那个退休照片的底色的问题啊。一般来说呢，退休证使用的照片呢不像护照啊签证那么严格。说如果当地社保呢没有明确的背景颜色要求情况下呢，只要是纯色的都可以，就是白的、蓝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一般白色的呢像用于护照、签证、驾驶证、二代身份证、黑白证件、港澳通行证比较多。蓝色的呢像毕业证、工作证、简历用的比较多。红色的呢用于像保险、医保、什么暂住证啊、结婚证比较多。就它有的时候有要求，有的时候没有要求，所以你那个只要是干干净净的，是一个纯色的背景，问题都不大啊。 好吧。 这位听众呢想跟我们说一件事儿，他说昨天呀、我给你们节目发了信息之后呢，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老大爷说通过帮帮团播出的这个电话号码给我打过来的。说他有一个事儿，就是他特别想做一件帮助别人的好事儿，但是年纪大了呢他发不好这个微信，所以呢刚好听到了你们播我的电话就记下来了。因为知道我跟你们可以互动嘛，就给我打电话。他有什么事儿呢？他有一副新的双拐能够升降。人老大爷啊就想送给有需要的朋友。你想做好事儿， 哎，对对，这个 有一副新的双拐能升降啊，想送给需要的朋友。 对于那个比如说腿脚有点受伤啊，正在恢复的这些朋友，他是很有用处的啊。 对，他说特别想呢通过帮帮团呢来帮他实现这个愿望。然后老大爷呢把他本人的电话呢留给了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帮我们发过来了啊。电话是6556-2177 6556-2177，不知道这位老大有没有在听节目啊。那我们是通过电波说一声 谢 谢 您啊。这真的体现了什么，要想感谢这个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这是互帮互助的京城帮帮团啊。 没错啊。 还有昨天那位听众洗车，你还记得吗？ 哎，对对对，说这大冬天的怎么洗个车呀，是吧？这个说一上那个洗车行去都要办卡，说我就洗这么一两回，我也不想办卡。 关键它是外地的车， 哎，就亲戚来了， 对，亲戚的车啊，嗯，不然你洗没洗啊？我们还要听众给出主意呢啊。 怎么说的？ 冬天洗车，我帮你出个主意 啊， 先用掸子呀，掸掉上面的浮土。然后呢，再用家里给花喷水的那个压力壶喷一遍， 啊， 用布擦干净，说又省水又不太动手，也不会弄得一地水。当然这属于就是轻度的擦一擦， 对， 不像咱们上那个洗车房去啊，那个就属于深度的清洁了啊。 您这得随喷随擦啊。 反正天挺冷的，如果您真的打算擦的话，就特别脏看不下去想擦的话呢，就稍微拾到拾到，别那么较劲， 嗯， 因为毕竟天还是太冷了， 没错， 是吧？为了健康着想啊。 好，集思广益。 嗯，这个听众问了个问题啊，想问一下大家，花露水过期了能干点什么使啊？ 花露水过期了 啊， 花露水过期了能干什么？ 花露水里面含有一定成分的酒精吧， 啊， 它应该就是不太容易过期吧？ 还有香味儿 啊，如果不能直接抹身上的话，其实可以当那个就是类似于空气清洁剂的那种东西来使。 哎，你把那个什么容易， 嗯， 比如说有蚂蚁啊， 嗯， 或者是是吧，有这个小虫的这些地方，你可以随手撒一点儿， 嗯， 啊，这个可以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对，就 是 装在那个喷花那个小壶里面， 哎， 滴一点，然后当做空气清新剂用， 喷也行啊。 嗯， 这个就是你什么加湿器啊什么的里边你点两滴点进去也行， 对， 我觉得 包括喷在卫生间什么的那个酱啊， 哎， 有味儿的地方啊，应该都是可以的。大家也帮着想想啊，这过了期的花露水儿它能干点什么呢？ 嗯，没错。嗯， 这位听众说门钉肉饼啊， 嗯， 这个馅儿里呢得多打水， 多打水， 对， 啊， 说重点是多打水， 可以 放点葱头 洋葱，啊， 嗯， 就像包包子一样包啊，往撑里头放之前呢，在那个面板上啊，你给它往高里头搓一搓啊，就是你像包包子一样这个捏褶包完了以后呢， 嗯， 你给它翻个个，然后咔咔咔一搓，这两边给它弄平了，然后再往锅里放， 那就是说给它，啊，拔拔个儿是吧？ 哎，对，往起搓搓啊， 哦， 这个而且这个打馅儿其实很重要啊，这个挺累人的啊，这个多打水，这个水一定要慢慢加，一点一点的加啊，不要一下夸把水都倒进去，那再打那就稀了，这个所以它也是一个稍微有点技术性的活吧。 行， 嗯， 那您再试试， 哎， 看成不成功？ 对， 成功了算我的。不成 功算 你的， 我要了命了啊！ 好， 刚才 嗯， 说到那个工伤的那个问题哈，啊，这个也有朋友说了，说算不算工伤啊？这个认定的时候得看你那个是不是走的你这个上下班的必经的路线，哎，这个应该也是一个依据吧。说我是吧，早上起来上班时间我跑的挺老远的，我在香山在风景区的时候，受伤了，那就跟这个上下班有点不挨着，哎，这也是一个依据吧，应该说。 嗯，好，主要是证明哈，主要是证明一下。 没错， 嗯，这位听众呢，把自个儿的退休证都给发过来了。 嚯， 啊， 嗯， 说这个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哦， 只要是两寸彩色照片就可以了， 哎， 基本上一周就可以拿到手了。 摊这照片就是一蓝底儿的。 嗯，刚才说了，只要是纯色的底儿， 哎， 应该没有什么关系了啊。 嗯，好吧。 好，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的物品的信息，还有求购的。 咱看看啊，这个朋友他要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轮椅啊，一次都没用过，转让价格呢是300元。如果有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打他的电话啊，联系13611138523，13611138523。 想滑冰的朋友啊，虽然没雪，但是咱有冰， 对， 有几双冰鞋啊。 哎， 这位朋友呢，想转让的是九成新的烟色的跑刀冰鞋，是38号的， 嗯， 配冰鞋包，打算100出手。电话是6403-6002，6403-6002， 这 还两双哈。 嗯，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两双啊，一个是九成新的球刀滑冰鞋，42号。 转让的价格是150元，还有7成新的花样的这个滑冰鞋啊，这画刀的是41号的啊，这个是80元。联系电话呢是找李先生啊，13701252205 13701252205。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全木质的一个孩子用的床，适合小婴儿一直到6岁。 哦， 那这跨度可挺长的哈。 它是既有那个小栏杆啊，又有一定的这个长度啊。 对，带活的围栏，两侧可以放下来，还有8成新，价格呢可以商量，是木头的啊。电话是13051376978，13051376978。 好，那么还有朋友要转让的是木质的单人床。啊，刚才是一个儿童床，现在是一个单人床，是7-8成新啊，长2米，宽0.9米，床架呢是厚木头做的，这个床板的这个横梁是三角铁的，10块钱您就拿走，不过您得自己来取啊。地址呢是在海淀区的人民大学附近，联系电话是13021296475，13021296475。 这位朋友呢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天然气的灶具，50块钱，电话是13436719843，13436719843。 好，这个朋友啊，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他求购的是一个想能烤烧饼的炉子啊，最好是7-8成新，200块钱左右的价格啊。这位先生呢是姓施，找施先生联系啊。电话呢是13683057457，13683057457。 烤烧饼有专用的炉子是吗？ 烤烧饼的炉子，对呀、啊，你那个咱那个烧火那炉子是烤不了烧饼的。他 那 个 称一般不是用电饼铛烤吗？ 那是你们家的烧饼。 施先生家烧饼都是专业炉子烧饼，是吧？ 就是如果真的是就是过去的那个老烧饼啊，它是一个有一个小的烤炉，那个烤炉呢，它是可以就是把手伸进去，把这个烧饼贴在这个炉壁上的。 哦， 是这样的一个炉子， 讲究啊， 对， 讲究。 这个它是这样的一个大概一个过程啊，因为我看过那个烤烧饼的师傅做，他先把那个烧饼做出来以后啊，会先在一个就是大的那个就是跟饼铛似的，像你说的似的，他先把它这个烙一下，然后上面撒上芝麻以后呢，再把它从这个铛里头转移出来，啪。扣到那个烤烧饼的炉子里边， 芝麻不掉了。 你这个思维怎么那么简单呢？这个粘上以后它就不掉了，等到它干了以后，烤好了以后，它就会更不掉了啊。然后等到够了火候以后，这些烧饼再从那个炉子里再弄出来啊，是这么一个过程。它是有 吃过烧饼，还没见过烤烧饼。 它是有一个， 没见过， 它是有一个烤的过程的。 得嘞，谢谢了啊。看看这位听众，他是想问一下啊，哪位帮我家里啊有没有剩下的这个防水密封胶啊，给我用一点点。我就用一点点就够了， 求一点啊。 剩下的防水密封胶啊，电话是13683370。哎呀，您这电话不对，您还真求不着了。 嗨， 少了一位， 又是少了一位的啊。 这位呢想求的是买菜用的小推车，他留的是微信号码啊，微信号码是 MEDERED。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要转让的是一个电热水器啊，金友牌的50升啊，有8-9年了。还在正常使用啊，可以试好了拆走，啊，100元的价格转让啊，准备我换一大的啊，这个，我就把这个转让出去。如果有朋友的话，这个想要的话，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3683379407，13683379407。 好，看一下反馈的信息。这位听众说：“帮帮团帮友们好，我先前求的笔记本电脑已经求到了，谢谢大家。”咱们这笔记本特别快，因为有的人挺多的，所以一般求购的话很快就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啊，各种型号各种价格都有。 没错， 这位听众说感谢帮帮团的帮友们，再次谢谢，也特别谢谢张姐，就是应该是大鹏那天还是你，我不记得了，就是他是一位在 外地的朋友，潘家港的朋友，江苏嘛，他是要用北京的一种伤湿止痛膏，希望北京的朋友给他寄过去， 哦， 求助这么一个问题。 对对对， 他说张姐帮了我，我今天就能够收到您给我发过来的物品了。谢谢帮帮团，我也会记住你们的口号，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真的像一家人一样。 没错， 一位团友给我来电话，快乐的心情又升温了，帮帮团友都打电话帮助我，我特别感动。哎，我想呢，大家都帮我，我也帮帮大家吧。当天的电话呢都打爆了，那种像自家兄弟姐妹一样的温暖的亲情，让我至今呢心情大好。 大家好像就跟一家人似的，特别特别的亲热。 就咱们帮帮团真像一个大家庭呀，我特别喜欢这大家庭的温暖。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节目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来分别解决一下过期花露水的问题，这个波波有点梗的问题，以及羽绒服如何快速干燥的问题啊，事儿还挺多，还得快点说啊。 没错啊，咱先说花露水吧。这位朋友说，哎，这个过期花露水啊，您可以用来擦包包啊，擦屏幕都行。 不是擦那个被蚊子咬的包包啊，是擦我们的那个皮包， 用的那个皮包。 对，因为它里面含有一定的这个成分的酒精嘛，有那种挥发和消毒的作用啊。 对了， 还有听众说过期的花露水您可以擦地啊，直接那个倒的那个擦地那个水里面搅和搅和，然后拖地用。还有听众说，我刚从网上看到了一个视频，说用花露水加一点牙膏，加水给它搅拌均匀了，放在喷壶里刷马桶特别干净。 对，这位说这个蒸饽饽的事儿啊，说您这个做发面的食品啊，一定等水开了再上锅。另外呢，这个用食用碱啊，这个只有发的不大的时候才用小苏打啊，这个是碱，这个食用碱和那个苏打是有区别的，要用它，就是说您发完了那个面以后啊，它是黏黏的，然后呢还泛酸味儿，所以呢要用那个碱的这个化成那个水以后兑进去，一点一点，咱们俗化称叫炸。把这个水啊，这个碱水让它吸收进去，然后它再加上一些咱叫薄面，然后慢慢的再让它形成一个面团，使完碱以后还要再发酵这么一段时间。 这位网友特别好，他说这位朋友啊，用老面 引子， 对，发那个馒头啊，说您得看那个面发到什么程度。如果你自个儿不会看的话，你得用鼻子闻闻，看那面酸不酸。说是如果这个面太酸的话呢，你得使点碱。如果面发的不酸，你就要用小苏打。说我是山东人，当然会做面食啊， 炝面馒头。 对，他说我这个蒸馒头啊，蒸发糕啊，我都蒸得很好。他说我这微信里啊，或者这节目当中可能说不明白。 对， 你要是不方便留电话呢，回头让主持人把我电话给你， 是吧？ 对，我今年63了，如果你信我的话呀，我上你们家教你去。 是手把手的 手把手的教、 啊、 你看看。 我跟您说啊，这个如果说是您想吃这个软和一点的，也可以不呛面。就那么软软的让它去蒸去，蒸完了以后更适合于这个牙口不好或者胃口不好的老年人吃。 不管怎么着啊，都谢谢您，回头把您电话呢私信给那位朋友，看你们私下里联系一下啊。 好吧， 关于这个冬天洗羽绒服快速干的方法，这位听众给我们写的很详细，时间来不及了，我觉得可能也说不清楚，咱们就在订阅号当中啊来见分晓吧。 好的。 还有最后一个事儿，就是那个金项链的事儿。很多听众都说可能是这个那个金的含量不纯，或者是镀金的，